其次呢就讲到不令奇婆娑啦。不令奇婆娑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二集。啊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现，又是经家叙述。我初发心从佛入道，数闻而来，是知世间不可乐事。这个呢是讲他入道的经过。是初初出家的时候呢，听到法呢是讲什么啊，是讲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苦是空的，无我的，不可快乐的。咁佢又入心喎，咁佢入成黑食嘅时候呢，佢研究心都諗住佛咁样讲喎，咁样讲闻而思而修，咁心思法门唔睇路啊，一路行一路諗一路諗諗，行行下呢一腳踩落呢个毒刺嗰度，佢就觉得好痛啦。咁觉得好痛嘅时候呢，我念有知，知此心痛啊！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我又思维，疑是一生另有两觉，涉念未久，生心不空。三七日中支流虚尽，成阿罗汉，得亲印记法名无学，法文言通，而我所证，顺觉为生，思为第一。这个是不离奇婆娑，是供这个生而入道的。他说听了法说法之后呢，一路行自坐卧都思维佛的法。你知道啦，法说法是当机说法的。当机说法，小乘的机呢就说这个苦集灭道的法啦。二集初初出家呢，法从法太乐，所以叫做入出世之道。问法说世间的法，就是无常苦空种种不可乐的事。问了之后而思而修，行自坐卧不离修功这个法，思你修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，他諗得多呢，入醒黑食的时候呢，他心呢是认究是諗住佛所讲的苦集灭道四谛法，咁唔睇路啊，一只脚呢就踩落呢个毒刺嗰度。嗱，佛制出家人呢是打赤脚的，而家呢小乘佛教呢都唔着鞋嘅，唔着得鞋，但是穿得初鞋。所以你小乘佛教的穿黄衫的法师呢，不穿皮鞋，不穿这个袜的鞋，是穿拖鞋。当时佛在世的出家人呢不穿鞋，打赤脚的，入成黑食呢就打赤脚，于是呢就给个毒刺刺了他身。毒既然有毒的刺呢，刺他的脚呢，咁于是呢个毒发的时候就好痛啦。好痛的时候呢，他素性企喺度孤睇入定观察下，观察睇呢个痛究竟係点样。咁我念真係观察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能知觉的心啊，觉得呢个係好痛啊。咁但係一能觉到这个痛的这个东西是哪个呢？于是呢他又观心呢，又这个生息呢就进入这个生根了。发觉这个生根之中呢是有一个能觉的心。觉这个所觉的痛，这个不知道你们手上是不是在电脑拿出来的呢，这个是痛字，不是病。所觉之痛，不是所觉之病。他有一个能知觉的心，觉到这个身所觉的痛。但是我的心呢本觉是清净的，是没有痛的。也没有能觉的痛的心，没有，我的心是没有觉得痛。